第五節啦，呢節係第五節星期二得到。咁啊，講完咁多呢啲，有樓市，有啲咩民生問題，有政治問題講曬啦。咁啊，都要講下股市啊。嗱，今日咧禮拜一，咁啊，香港股市咧就承接上個禮拜五嘅美股跌勢啦，就低開800幾點啦。咁 但 啊， 後屘又咬翻上嚟喎。 係啊，到到中午開始咧就跌幅收窄啦。跟住因為大陸個 A 股抽翻上嚟啦，A 股倒升啦，咁就變咗香港咧就嗰個跌幅一度好似跌200幾點啊最少，跟住咧就到收市跌300幾，但係咧咁啊冇用嘅，咁啊晏晝亦都啲人話點啊反彈啦，我話唔係嘅，因為個市係仲要跌落去，今日就算800幾都未跌夠，何況佢仲反彈咗咁多，咁啊上晝已經係令到有啲人咧覺得哇好冇真係追啊搏反彈啊，係冇得反彈嘅。因為個市要跌落嚟咧，始終升得太多，由28,000幾咧一步開始慢慢慢慢升，連續冇停過嘅，升咗10幾20日，跟住一停一日又再升過，咁個市總共其實升咗5,000點，5,000點回翻3,000點落嚟有啲咩問題啊？當然啦，今次我唔係話估佢會跌3,000點啦，我估佢點都要調整2,000幾點噶啦，跌翻大一半跌幅啦嚇。咁 你意思即係仲有2,000點要回？ 唔係。而家我估嗰個跌到個底係約為接近31,000，可能31,100啊，或者咁上下啦，未必會齊頭31,000嘅。總之會跌近31,000邊緣嘅，我覺得係。咁啊跌穿咧就應該唔會嚇。咁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咧撞到下個禮拜咧就係農曆年假期嘅。咁我一路同大家講啦，農曆年之前個市一定最危險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有長假期，莊家做嘢咧，每逢做呢啲嘢咧，一定係話，一定係等你咧長假期就盡量清貨嘅，唔俾你揸貨嘅。咁如果你揸咗貨，個市一路係咁跌，跌到去假期，你係咪要止蝕啊？唔敢，因為咧你承受唔到個風險啊！哇，跌到落年29啦，咁你係咪要清倉斬止蝕咧？係咪沽貨離場咧？你一般咧都唔敢嘅，冇錯啦，你係你驚第日開市開個大黑盤啊嘛，唔使驚。我可以話俾你知，我哋係叫人哋年29買貨嘅。總之而家唔好買，而家忍忍到年29，或者咁上下啦。可能年28已經有低位俾你買咧，係咪先？總之咧，今日咧呢個反彈咧係假嘅，大家唔好信。咁啊，我哋出街咧，可能大家聽唔切嘅，因為禮拜二咧跟唔切啦。但係估計嚟緊呢幾日嘅走勢咧，都係反覆向下嘅。係我估要真係要似樣啲咧，跌到接近31,000點呢個邊緣咧，個市先要會見底，而且啱啱好撞着農曆新年，就踢晒啲散户嘅貨出嚟。因為我一路都講散户嗰個叫做參與指數好低啦，嗰個比例啊，但係咧散户參與程度低咧，都仲有散户跟嘅，唔係話完全冇散户嘅。咁佢係要篩埋一陣散户咧，先至會炒上去嘅。咁啊，有啲人開始出嚟啦，尤其是沈大師啊，究竟呢個係反彈啦，定係牛，定係呢個市已經見頂咧？肯定未見頂啦。個市如果現水平計咧仲有8,000點升啊。咁所以咧，大家忍埋呢幾日啦，可能咧喺今個禮拜尾或者下個禮拜一頭咧，就可能見到一個低位，就開始慢慢大家可以買。總之接近31,000啦，唔怕買噶啦，個市應該唔會死錯人噶啦。我估計嚟緊嗰個叫做農曆新年過咗之後嗰幾日假期咧，翻嚟一開會好似情況就好似今年2018年嘅1月1號開始一路升落去，而今次咧喺2月份開始翻嚟，即係我哋放完農曆年假翻嚟嘅2月份2月尾嘅股市咧，我估計係會一路升到上去3月幾4月，係一路咁。一口氣會衝上去，而到時有機會係2個月衝8,000點，呢個係我嘅最新預測。其實之前亦都有透露過類似咁嘅預測嘅。咁嚟緊，因為咧就唔會好似舊年咁一個慢牛啊，嚟緊咧嗰只牛會加快嘅，因為咧上到去呢個水平咧唔能夠再慢嘅啦，因為嗰個基數大咗，冧心大咗。咁你33,000點升一成都要變咗36,300啦。係咪啊？咁所以你美股嗰邊一樣啊，美股去到26,000幾，喂，仲有3,500點就到30,000嘅咯喎，升10%零就到30,000點嘅咯喎，所以咧嚟緊嗰個2個月咧係會加快嗰個上升速度嘅，我估計，亦都可能嗰個衝嗰個幅度咧，好似舊年12月至到1月份嗰個升勢咁凌厲， 每日可能升啲，日日升啲，跟住咧隔幾日咧又衝一鑊六七百點，跟住又升百零二百點，百零二百點。 咁對於依家嚟講咧，嗰啲散户嚟計咧，其實都係一個心理關口嚟喎。佢哋夠唔夠膽喺農曆年之前買定一批貨嚟到揸揸到過新年？ 大 部分沉底緊啊嘛。 大部分唔夠膽嘅，因為佢一定會做一個勢咧，令到你好恐慌。今日未恐慌㗎，今日八百幾點咧，其實一啲都唔恐慌㗎。 因為你咬翻， 原因佢咬翻上嚟啊嘛。如果今日咧唔咬上嚟咧，就會開始恐慌，但係都未夠。所以咧，估計嚟緊呢幾日咧，會有更加多恐慌嘅場面俾大家睇。係依個係一個心理遊戲嚟㗎，其實股票不嬲都心理遊戲嚟嘅。一萬零幾點嘅時候咧，好多人係指示斬倉㗎，覺得個市會跌到幾多啊？唔知㗎，斬咗先啦，係嘛？而家跌咁多，喂，就係跌咁多，你都要沽。是咁噶，升咧咁高位你都去買，你博幾多啊？冇啊，個市好啊嘛，係咪啊？咁咪繼續去買咯。所以咧，股票其實任何投資工具咧，都係嗰種心理遊戲嚟嘅。三萬幾蚊一尺嘅一房單位有人去買，跌到落二千蚊尺冇人要噶。 即係淘大嗰陣咯。 淘大好似千七蚊就最平跌到落去，係咪？咁啊，你講嗰啲豪宅啊，都唔係好好多噶咋嚇？紅山半島跌到落五千九蚊一尺嘅咋，後市喎。不是apartment喎，apartment試過好似四千蚊都有嚇。咁 即係如果大家信嚟緊係一隻，即係過咗農曆年之後係一隻快牛嘅話，咁就真係要有膽去入貨先得咯。 你等幾日啫嘛？咁你咁你講真，你而家咁高位你去買，你都係有個冒險成分㗎啦。你都係覺得個市會再上㗎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咪而家坊間咪開始吹啲説話出嚟啊，五萬幾、五萬三千點，咪要洗你腦咯。話俾你知啦，係嘛？呢個情況同十二月份有一位名人出嚟話俾你聽 ，Bitcoin 有機會升到一百萬一個嘅情況咪一樣咯。當時萬九蚊，咁一定要有人出嚟唱下，大家先會洗腦噶嘛，係咪啊？因為點派貨啊？好簡單啦，而家幾錢？而家七千幾咯，係咪？咁當時我已經一路作出好多分析嘅咧，話俾你知咧，嗰張圖唔係咁睇喎，以前嘅做法喂，同老千股一模一樣嘅呢啲手法，炒作成分一模一樣嘅，跟住又喺度大吹大擂啦，又話佢會點樣值錢，又想同佢將佢同埋與姚比，喂，到而家究竟係點咧？ 因為依家啲係新時代嘅貨幣啊，你哋老一輩嗰啲都唔識㗎啦，嗰啲咁樣，同埋即係話喂，係一定未來嘅趨勢嚟嘅，買咧就啱㗎啦。 唔係，可能你啱嘅。不過而家依口價就 講做咗一百年咯，可能 唔係嘅，可能啱嘅，可能兩年之後就係全世界都吹依個加密貨幣都未定嘅，我唔否定依樣嘢嘅。問題 Bitcoin 係咪第一個咧？即係咪永遠都會行到落去？ 呢個我都同意，我都認為加密貨幣嚟緊會係成個大方向同大市場嘅一個交易媒介，但係係咪喺嗰個價位，即係 Bitcoin 係咪應該嗰個 price， 即係咪應該嗰個價值咧？咁呢個我都有相當保留嘅。 其實咧 ，Bitcoin 最緊要咧係一個信任問題，因為邊個發行背後有個責任嘅。你譬如話你股票啊， 我加密貨幣唔得嘅，冇辦法。加密貨幣個原理最主要、最重要個核心原理就係冇中央喎。 冇錯啦，咁但係有個問題喎。 好大台。 當你投資嘅時候咧，你樣樣嘢都有 guarantee 嘅。點解評級機構會存在？就係因為你要評嗰樣嘢值唔值啊嘛。如果唔係，點解津巴布韋貨幣係冇人要啊？嚇，點解美金個個搶住要啊？原因就係對你冇信心啊嘛。你試下。一陣如果話俾人知啊，原來 Bitcoin 係由津巴布韋做大股東嘅，你試下會唔會一日就得翻五毫子啫？一日就跌到七千幾蚊啊，跌到零啊！原因就係冇信心啊嘛，真係㗎！你試下出嚟講啊！如果津巴布韋係大股東，又或者金正恩啊，第二日就冇人玩啦，你俾我都唔要啊，因為已經冇咗信任啊嘛。依個係信字嘅問題，尤其是咧，你要用錢買落去，真金白銀買落去。是不是 那你股票都是的，其實你都是信那間公司看到的業績你才買下去的嘛，那你怎麼會買的？ 即是你買藍籌股，你夠膽拿一百萬買藍籌股，那些白仔你夠膽買一百萬下去啊，心照啦，是吧？ 那些什麼百貨那些是 吧？不要說什麼啦，即是某那些著名 白字圖。Bitcoin 的交易最主要是作為交易媒介，那樣東西的公信力是有的，但是 Bitcoin 的交易價值是不是在那個位置，都是那句啦，那就是另一個問題來的，這件事真的跟 佢可能即係數量有關，或者係同其他炒作成分有關啦。我哋其實都好多集之前都講過好多次，即係由於而家其實 Bitcoin 嘅交易市場咧，主要幾大交易平台咧都係有做共幹交易嘅。咁到底佢係咪可以好容易咁俾一啲大户去操縱咧？我哋一路嘅分析都係覺得係可以做得到嘅呢樣嘢。所以到底而家佢嗰個價值係咪真係反映緊佢真係存在嘅嗰個價值咧？我哋一路都相當之有保留。 唔係啊！如果你話 Bitcoin 咧，即係喺以前個水平，譬如幾十蚊美金一個咁啊，可能即係你話去到百幾蚊就跌翻落嚟。 唔係或者咁講，即係頭先我再補充多少少啊，唔好意思，即係佢其實佢作為交易嘅功能咧，我哋都覺得係有嘅。個問題係到底其實佢真係跌落嚟嘅時候，佢應該用一個我哋用一個咩嘅底線去衡量佢咧？呢樣嘢我哋到而家都真係諗唔得清嘅。即係佢跌到幾多先至為止，應該叫跌得啱啊？ 咁呢樣嘢好難估計嘅，即係始終咧， 尤其是而家你多咗更加多其他加密貨幣啦，因為佢本身 Bitcoin 嘅數量有限噶嘛。咁如果佢跌咗落嚟嘅時候，咁佢依然可以作為交易媒介去咁用。但係當如果有其他都係加密貨幣而又擁有好似佢咁嘅名氣，同埋可以做到相同嘅交易效果嘅話，咁到底 Bitcoin 佢可以跌到有幾低咧，就真係估唔到啦。 因為而家咧，即係加密貨幣咧，基本上人人都可以出噶嘛。因為你不需要後面有實力支持啦，係咪？所以有個人出嚟玩嘢，出咗只狗狗幣，佢都諗住玩嘅咋？點知突然間有人炒， 佢自己都唔知道，原來俾人炒緊添啊！ 係啊，一段時間佢唔知道人哋炒緊，佢都唔知道。喂，無端端市值升到變成20亿美金，我曾經去到係嘛？咁你諗下啦，一無心插柳嘅嘢，我哋玩嘅嘢可以咁樣炒法，你諗下個市場係幾瘋狂咧？老實講啦，係人都出得嘅嘢咧，呢樣嘢係好快崩潰嘅。 因為咁話。你無啦啦可以唔理佢嘅，都變得可能變成20亿嘅話，咁你都有機會變翻零嘅啫喎。 唔係啊，因為咁你話化學發明嗰個係咪會出貨，係咪瘋狂沽貨？佢本身係一樣玩嘅嘢嚟嘅，突然間你話值錢咁咪賣俾你咯，我冇成本㗎，我咪玩我咪創過第二隻咯，貓幣咯。出現只狗幣出貓幣啦，十二生肖出曬佢啦，鼠牛虎兔龍蛇馬羊， 紀念歌幣啊， 係嘛一樣啫嘛，變咗咧，當一個係即係點講無即係係人都可以出嘅時候咧，嗰樣嘢就會濫啦。呢個世界最怕係濫啊嘛，係咪？即係咧，大家如果有玩開嗰啲譬如集郵，咁啊會知道咧，由國家發行嘅郵票咧。就有公信力有市場認可嘅。 如果你講頭先嗰啲貓狗幣咧，理論上如果佢要擁有相同交易貨幣嗰個功能咧，其實佢嗰個數量一定都係要有限制，同埋其實大家都知道 Bitcoin 嘅原理最主要就係消耗你嗰個掘礦嗰陣時嗰個耗電啊嘛，即係要逼你個電腦工作。咁如果其實新出嗰啲幣，如果講真係唔需要付出成本都俾你掘得到出嚟嘅話，咁就當然會有你頭先講嘅樣咧。咁其實係貨幣理論嘅啫，你如果可以無限出現，咁佢一定係無限 inflation 嘅啫。其實等於無限貶值銀紙。但係而家佢其實最主要個 concept 就係因為一定要嘥你時間先做到嘅。咁所以如果新出嗰啲幣咧，如果冇呢個特質咧，咁其實嗰啲幣其實本身都冇用嘅，都唔可以取代到 Bitcoin 嘅。 唔係，冇人會取代 Bitcoin 啊！問題個溝氣作用嘛。當呢啲貨幣有幾千種嘅時候，大家變咗咧，你個 focus 唔會喺 Bitcoin 度嘛。以前就係 Bitcoin 最出名，其他幣冇人識啊嘛。當每一隻幣都有報價嘅時候，大家就開始唔記得 Bitcoin 噶啦。因為咧，你絕對冇龍頭作用嘅，因為大家都係基於喺一個虛浮嘅嘢上面啊嘛。你話你難咩？我可唔要噶嘛。你嘅 Bitcoin 有啲咩作用咧？對於我嚟講？係嘛？對於成個依個世界嚟講，都一啲作用都冇㗎。你無論揸一隻狗狗幣，揸個水波幣，或者揸個 Bitcoin， 你其實對依個世界都影響唔到任何嘢嘅，係咪？就係咁解啫嘛。當人人可以發行嘅時候，我用一個郵票嚟做簡單，譬如你一個政府發行嘅郵票有個面值，你發行可能100万张就有人去炒人，你根據你嘅發行量，政府背書，你有個信任，有個 backup 喺度，咁人哋咪炒咯。哦，唔係喎，當你係嘛？許留山有發行許留山小型章，你覺得嗰啲小型章有冇人買？喂，好多國家當時大陸郵票炒到癲嘅時候，格林納達又出郵票，出中國嘅《紅樓夢》啊、《西遊記》啊，根據你嗰啲嘢出嘅喎，喺大陸好受歡迎噶。但係咧，有冇人買？唔會有人買，嗰啲公仔紙嚟嘅啫，一樣嘅。同埋當時蘇聯瓦解咗，蘇聯發行好多郵票，好靚嘅蘇聯嘅郵票，但係都冇人要。原因就係、你人哋唔相信你發嗰發行國家嘛，咁國家都唔相信，咁何況你啲嘢？因為太多太濫啦嘛，個個地方出嘅時候，嗰樣嘢就冇價值噶啦。啊，一個加密貨幣亦都係一樣，可以任何人都可以發行嘅話咧， 因為你的門檻太低，你即使話要掘好啦，咁我哋到時發行芒向幣，我哋都要掘㗎，好辛苦添，可能掘得又如何啫？冇人玩咁就冇人玩啦，係咪？咁始終咧，你呢個叫做 咁你，我諗下先，你呢個講法係 唔係好勾地嘅？ 唔係呢個，呢個係必然成立嘅講法嚟。任何一樣嘢，如果冇人玩，就一定係冇 value。即係所有黃金，如果全部人都唔要，咁其實黃金其實都冇 value 喎。 係啊， 應該話 唔係你即係 this statement must be correct。 即係如果有第一另一種新嘅貨幣，原來又係類似好似掘咁嘅形式，原來佢唔係掘嘅，原來係鑽或者諸如此類嘅咁樣，咪到時咪變咗取代到 Bitcoin？ 唔係你 Bitcoin 嘅地位其實真係冇得取代嘅，因為你係始祖第一隻。問題就係你個價值係咪去到依個價值咧？我係好有質疑嘅。就算而家依個價錢，我覺得跌多九成都仲係好貴嘅，可以係嘛？幾百蚊美金一個喎，幾千蚊港幣喎，係嘛？喂，你隨時，因為人哋發行嗰啲可以一個仙都唔使噶嘛，係嘛？你睇下九九幣係零點七個零之後先有數字噶，咁嗰啲幣又可以發行，喂，個個都發行得嘅嘢嚟噶嘛，冇限制噶嘛，基本上你一個人可以發行十種噶嘛，係嘛？ 唔係，如果你要argue咁，你發行唔到比特幣咯。你可以發行其他幣， 冇錯， 但你發行唔到比特幣。 但係當時 呢個就比特幣而家現有嘅價值嘅原因啦。 嗱，但係現有價值原因我駁斥過啦，就係當全世界發行嗰個加密貨幣係去到十萬種、一百萬種、一千萬種、一億種嘅時候，你個加密貨幣就毫無價值嘅啦，因為濫啊，有人有競爭啊嘛，我平過你啊，我又會升啊。 咁黃金咧？ 黃金 嗱，我同你辯論下先。 黃金唔同，你知唔知開採黃金嘅成本幾貴啊？到而家黃金嘅成本咧，有錢賺咧。以前開採一盎司喺最低潮2003年嘅時候咧，最低潮一盎司賣$250。 咁黃金價值而家點 define 出嚟咧？ 咪世人嘅接受咯，因為佢有嫁娶用途啦，有嗰個金色用途。 即 係 所以其實都 係工業用途， 同埋 demand and supply 啊嘛。所以 舉個例，佢點樣有個工業用途咧？ 你冇得突然間我有50,000噸黃金攞出嚟賣噶嘛？ 我哋啲電腦用嗰個 CPU 咧，嗰啲腳咧， 嗱咁 要用黃金。 嗱咁樣 Bitcoin 而家浪遇咗喺呢個價啦，咁你可以話有個 demand 同 supply 喺度啦。咁個 supply 有限啦，大家知啊，因為 Bitcoin 其實係有限噶嘛數量。咁佢變咗佢一日浪遇喺呢個價入邊。咁如果按你頭先嘅講法，咁啊一日理論上都仲係浪住喺某個價就落唔到嚟嘅喎。 唔係喎 ，Bitcoin 係會浸浸落，係一路派貨落去，派到少過1,000蚊為止喎。我睇個走勢係。 唔係啊，唔係派貨啦，派貨另一件事，派貨就關於大戶嘅操作。頭先我同你討論緊嗰個係嗰個某一樣貨品嘅嗰種價值嘅問題。頭先講咗就係 demand 同 supply 問題啊嘛。係。 唔係啊！你 Bitcoin 係冇價值嘅嘢嚟噶嘛？你同任何加密貨幣全部都係冇價值噶。問題你有人炒，而且炒咗一段時間，有人嚟囤積咗貨。而家好明顯 ，Bitcoin 個升值就係因為有人囤積咗貨而炒上去，而係高位派貨派翻落嚟。我哋呢個節目有 嗱，我哋舊年開始，我哋呢個討論咧係冇結論，亦都冇一個，我哋雙方亦都冇傾過就再去做呢節嘅。 唔係有結論， 咁希望大家咧即係思考一下頭先講嗰啲嘢。 唔係啊，有結論㗎。我喺舊年12月已經做個節目，作出預測係喺3至4個禮拜之內 ，Bitcoin 會再次跌穿10,000。而做節目嗰當日嘅 Bitcoin 係15,000-16,000嘅。 嗱，咁你呢個係走勢預測啫，就同頭先講去討論嗰個問題係兩個問題嚟嘅。 討論都係一樣。 我已經講咗好多次啦，其實你價格預測你可以預佢升同預佢跌，但我同你頭先討論緊嗰個問題係到底一件貨物點解有價值嗰個問題，咪係兩個 concept 嚟㗎。 嗯，依個我可以話俾你聽，嚟緊啲人咧就會慢慢唾棄 Bitcoin 㗎啦。佢個價值咧係會慢慢由以前覺得會升值咧，到將來只有貶值預期就冇升值預期。嚟緊嘅走勢就係咁樣啦，派到1,000蚊佢都仲有得賺啦，係咪先？ 當一啲到時公眾嗰個心理嗰個印象就係呢個神話已經爆破咗咯。咁即係如果到時呢個加密貨幣嗰、那個即係最龍頭嗰個神話爆破，咁佢哋就唔會再信其他加密貨幣喎。咁成個市場就會崩潰咯，加密市場。 佢都我諗都未必會崩潰得好快嘅，但係咧。我想可能出年啊，今年未必會完全崩潰啦，因為你睇而家 Bitcoin 咧，佢都仲有好大段要路要走嘅，即係如果而家依個現水平咧，佢一定有個反彈嘅，佢個直落冇人接嘅，你一路跌落嚟，邊個同你接啊？佢一定要抽翻上9,000蚊，等啲人有少少信心，跟住再插過。 我初頭諗住起碼會抽到翻過萬啊，即係起碼有一種心理關口，咦過翻萬咯都 難啊，因為驚人哋止蝕啊，就係咧，譬如你萬一買咗嗰啲過萬，哎呀蝕一成啫，可能止蝕咧。係嘛？最怕係嗰啲嘢，莊家唔會俾機會你走貨嘅， 係一路派落去嘅，希望佢唔好派得咁快啦。 但係之前你話咧，到某個水平嘅時候，就會有一班啲 血肉長城， 係啦，嘅血肉長城啊！你覺得係邊位組織出嚟頂住佢？但其實你其實依家見喺上網，其實好多人都講緊呢樣嘢，係即係佢哋仲係守住緊呢樣嘢嘛？佢哋有冇攞錢落去唔知啊，但係佢哋嗰個信念仲係覺得呢一樣係有得炒落去嘅。 四千蚊血肉長城應該係，因為上一個大成交係四千蚊。所以堆落四千蚊，可能有一堆血肉成出嚟嘅。但呢個長城，我諗頂唔到五日。好啦，嗱，今日講完呢個 Bitcoin 嘅走勢，即係作一個預測啦。咁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好悲觀啦。不過冇辦法噶啦，即係我本身都唔係睇好呢樣嘢，一路都強調噶啦。咁啊，今日咧其實節目時間差唔多咧，講咗五節啦。咁我哋咧就係要等嚟緊星期五。因為咧，而家我哋都暫定都會恆常咧，喺星期一四就錄音，就星期二五咧就出街。咁啊，我哋下一集嘅節目再見啦。 好，拜拜。 好，拜拜。